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小磊。 好，欢迎小磊。今天是小磊第二次做客三地话新闻。 是， 又是一桩让人泪中带怒的新闻。7月16号的8:10左右，在北京中国青年报社门口发生一起7名访民服农药自杀的事件。根据中青报的记者了解核实呢，这7个人是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的访民代表，曾经因为拆迁补偿问题上访。这其实不是他们第一次去北京上访，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5月28号，当时其中一个访民叫做张艳军，他呢原来是泗洪县麻纺厂的职工。02年的时候呢，因为企业破产就下岗了，一直没有工作。因为父亲退休金停发和他本人下岗没有补偿两个问题开始上访。09年呢，他们家又被强行拆迁，他又对政府的补偿相当的不满意，于是就继续上访。那么在5月28号的这一天，他跟随着张家友、陈新国、张成梅、杨玉兰等人一起去到了中国青年报社，其他人都留在外面。他和张家友两个人先去到门卫室，他们报了一个叫做王主任的号码，我们等会儿再介绍王主任到底是什么人。后来门卫就告诉他呢，这个号码呀不是中国青年报社的电话，他们可能是去错地方找错人了。好，其实呢他们当时去到北京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事情闹大，怎么样呢让媒体关注。可是呢他们第一次在中青报社门口的时候，他们带了农药没有喝，这是为什么呢？有一个访民就说觉得不妥当。后来经过媒体的报道，记者的追问，就发现其中一个访民叫做张成梅，她的丈夫王建兵就说，第一次没有喝农药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当天给他们拍照的人没来，所以就没喝。好，第一次上访完之后，他们有人就回去当地的领导，青阳镇的干部当然是不会放过他们，于是呢就重点盯防，每天有3-4个人跟着他们，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可是呢盯住了一个，更多的几个人没有盯住，他们第二次又去了北京。那第二次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7月16号的这一天，就是后来我们在微博上看到的这些相关的情况。那么在7月16号的8:27，有一个叫做燕小次的网友，他发出了第一条微博，他说中国青年报社门口有7名上访者集体服毒自杀，并且配上图片。那经过更多的媒体追访之后呢，就发现其实当时啊有进行一个所谓的摆拍，这也是首先由一名报社的员工发现的。他就看到呢在马路一侧有6-7个，就是我们看到微博照片的几个穿着白色的文化衫的成年男女，他们站成一排，手里都拿着一个绿色的瓶子。那在马路的对面呢就有2个男人在拍照，一个呢是拿着单反相机，一个呢拿着手机对着对面的一群男女拍照。而且呢一开始啊他们还进行过一番预演，就是因为他们有预演这么一下，才被这位中青报的员工就看见了。好，结果呢事情就闹得越来越大，现在这7个人已经被寻衅滋事，当作寻衅滋事被拘捕。那这个新闻到现在为止大家讨论的焦点，一个就是说他们现在的这个行为到底算不算是寻衅滋事，构不构成寻衅滋事。那第二个争议点就在于中国青年报第一波推出来的调查报道是说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活动是经过非常严密的策划的，于是呢很多的网友就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本来是天然的对于上访者对于弱者有一种同情心，可是中青报的这样一个报道之后呢是颠覆了大家一个既有的印象。那有人就质疑说中青报是不是在袒护当地政府，他们的这个报道 当时一出来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小磊，你看到这样的这个新闻之后，你的感觉感受是什么样的？ 其实对我来说这种事情并不陌生，而且我曾经就是在某国家机关的信访部门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很有比较深的感触吧。我可以大概分享一下，我当时就是刚刚大学毕业，然后考了公务员，作为算是入职培训的一部分吧，到了信访部门工作了一个月，但是我所看到的东西真的是给我人生观和价值观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甚至直接的影响到了我今后的职业选择。后来我在公共部门工作了十年，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怎么说呢，就是我现在看这种事情吸引媒体眼球，然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其实事情本身是非常的复杂的，没有说那么简单的是非黑白或者是是非曲直。所以我去看的时候，我并不一定直接说，哎，这个肯定是弱势群体对这个地方政府的强权，不是这个角度。我觉得还是要真正的去分析事情本身，可能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是好人，对，每个人可能都在里边有或多或少的有他的责任。而且我当时在信访部门所看到的主要有两类吧，就是说一种是这个上访的群众是来寻求所谓的公平正义，主要的就是有这种涉法呀、涉诉啊，特别就像这个案件的这个土地拆迁补偿不满意，所以来寻求他们所认为的合理补偿，寻求公平正义。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单纯一些，就是所谓的这个经济上的援助，比如说我很贫穷，然后我没有社会保障，然后你能不能解决一下我的生活保障，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在想起我当时的 那段经历哈，最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礼拜在那工作的时候，天天哭天天哭，就是一种很原始的同情心同理心，我觉得这帮人太可怜了，这是最基本的，我还在很单纯看世界的时候，但是后来我看到事情其实就是有更复杂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比如说我现在想到当时的那段经历，脑子里边有一个背影就很清晰的就浮现出来，那个人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但是我很清楚的就是那个背影，一个很落寞很失望的转身离去的，在夕阳照着他那个落寞的身影，印象还是很深刻。他当时是一个小儿麻痹症，小儿麻痹后遗症，然后这个腿有点落下一点残疾，但是这个生理上的这个挑战呢，没有影响他这个去追求人生的幸福哈，结了婚，然后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千万富翁。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征地的原因，跟地方政府有了这个征地纠纷，最后落的是家破人亡，妻子也走了， 从千万富翁落到家破人亡， 家破人亡，妻子也走了，孩子也带走了，然后他自己也就是家财散尽。最后到北京上访的时候，就是我在那儿，他每周都来，老来老来，然后在北京也是常年就是上访专业户，住在桥洞下边，那身衣服我见了他从来就没有换过，特别特别的落魄，和这个也可能几个月没有洗澡了，就是我当时就特别的心酸。所以我后来看到的就是说，这些人并不仅仅是那种物质上的苦，并不是物质上的贫乏，而是那种心理的苦，你能明白，就是你能感受到他本身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很成功的人生，志得意满，但是就是因为可能某一件事情，他跟某一个强权部门最后有这样的一个斗争，然后落的是这样一个下场。所以他们来可能并不仅仅就是说我要一个合理的补偿，他们可能是说我要让欺负我的人得到报应，就像秋菊打官司说的，我就是要讨个说法，有的人到了最后就是说已经钻了那个牛角尖，说我哪怕用一生的时间，我也一定要把这个我所谓的这个公平正义得到伸张，所以这个还是蛮复杂的。然后我在那里工作也会觉得解决起来非常的困难。 好，这个小磊哈，我们一开始也没有跟大家多做介绍，那么小磊确实在公务员系统是有十年的工作经验，那他确实是实地接触了很多的在我们新闻当中看到的这些看似是我们非常遥远的一些案例。那说回这个例子当中哈，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江彦军，他呢自己是四红县麻纺厂的职工，那根据他们几个人，其实好几个都是这个麻纺厂职工，后来下岗，当时正值他们盛年的时候， 可以说呢，衣食无忧，甚至过的日子呢是让其他人非常羡慕的。但是因为后来又国企改革，也包括家庭遭遇的被拆迁，所以整个人生也是一直在走下坡路。那这些人的人生轨迹，当和国家的一些政策和这个时代发展一些大的趋势相勾连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心态和他们之后走过的轨迹会非常的让人唏嘘。那就这个案子当中呢，现在他们是以寻衅滋事遭到了拘捕，但是关于事件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就包括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王主任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又选择去中国青年报社进行上访。那其实最开始呢，他们就是可能也是很多的案例之前让他们有这么个印象，如果你想上访，这必须获得媒体的关注，才有可能你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地方政府他多多少少会碍于地方的声誉和个人的政绩的问题，包括地方的形象问题，会有一定程度的妥协。于是他们的想法是说呢，在网上把它搞大，那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材料发到网上，这是这个江彦军说的。好，他发到网上去之后呢，还真的是有人来联系他。那这个人呢，就是王主任，他自称是中国青年报社的工作人员，说我想采访他，并且是留了一个北京的电话，010开头的，而且留了一个 QQ 邮箱。那这几个访民他也没有多想，他真的是留下了。那后来就刚才讲的五月份，他们就几个人一起去到了青年报社，想要找这个王主任。但是一找就发现呢，这个号吧根本就不是中青报的这个电话号码，然后再有记者呢因为采访他们才去再核实，那这个留下来的 QQ 邮箱是谁呢？原来是一个就一个普通网友，20多岁一个女孩的这么一个邮箱。好，他们就觉得第一次呢是应该是失败了，这个上访失败，也没有找到最终要采访他们的人。好，但是第二次就非常蹊跷了，就真的是有人，就刚才讲到的第一个发微博的叫燕小四的这个人，然后又有记者去查他的这个底细，就发现他是一个做过很多类似的策划的这么一个人，也帮一些旅游的节目做过一些帮助。那就问题就来了，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公关的活动？那即使被发现他确实就是一个策划的一个想要吸引眼球的活动的话，那他在法律上是不是能够构成现在给他们安上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等会儿要请到一位法律学者来为我们详细的解析，他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法学教授徐鑫。三联话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小磊。 好，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鑫律师。那徐律师呢，他其实是一位兼职律师，他更多的身份呢是一个法律学者的身份。那他在微博上也是拥有众多的粉丝。昨天对徐律师呢其实是进行了一段微信的访问，因为今天徐律师他一整天都会泡在整个的案子当中，他们也会在北京是去看望这七名上访者。那么更多的情况，徐律师呢应该会持续的在微博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么就这件案件当中的所牵涉到的法律问题，最紧要的就是现在他们的行为到底构不构成所谓的寻衅滋事罪。我们来听徐律师的解答。 您刚刚问到了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我个人认为是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这七位和荣耀的访民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刑法的相关规定呢，是把寻衅滋事罪的表现呢，客观表现形式界定为四种：随意殴打他人，情节严重啊；对，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第三是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第四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那从这七个和荣耀的访民的情况来看，根本不符合 刑法关于行刑滋事罪的客观表现。即使他要扯上公共场所这个闹事，那么他也没有造成公共场所秩序的严重混乱。何况他们并不是说要起哄闹事，而是希望能够维权，希望呢引起关注。我在微博上有一个评论，落在大清呢，以死抗争，滚钉板者，上必垂怜。会引起这个各方的同情和关注，而不是把他们抓起来。刚刚从客观的构成要件的角度呢提了观点，那主观上他们也没有扰乱社会秩序的目的，他们只是说一个维权的表达。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以刑讯滋事罪来刑拘，我认为是不恰当的。进而呢，这个案件也会涉及对刑讯滋事罪本身这个罪名是否程序是否应当废除的争论。关于刑讯滋事罪呢，我刚刚提到了一个废除的问题，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刑讯滋事罪原本就是一个口袋罪，它是从旧刑法的流氓罪中分裂出来，却延续了流氓罪的定义不清、内容宽泛、适用混乱等等缺陷。从法理上来讲呢，刑讯滋事罪存在着很多的缺陷。从司法实践来看呢，也经常出现对罪行法定原则的冲击。所以我个人呢是多次提出要废除刑讯滋事罪。法律界呢，很多人也是有这样的呼吁吧。 我们现在看这个效果哈，似乎并没有达到他们最初策划这个事件的目的，因为他们也非常担心当地的官员会怎么样处置自己。尽管是现在当地的官员也被行政处罚，可是呢，跟他们的这个处罚相比，显然是很轻的。那这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对于结果他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办法去翻盘吗？第二个，官员凭什么处分比较轻？ 七位法名和荣耀呢，这个事件它的效果是他自己被抓起来，被刑事拘留，目前是没有达到一种维护他权利的一个目标。当然呢，这个事件本身呢，可能会继续发酵吧。目前已经有很多律师愿意介入这样一个案件，为这七个法民的维权。我也看到了，池树生律师，他是三届的人全国人大代表，他最早呢，提出要组织一个公益团队为七个自杀未遂者辩护。那么我来支持响应，后来还有非常知名的杨学林律师、刘飞祖律师、刘金斌律师等等，他们来支持，愿意来为他维权。那这种维权也可能会涉及到他们本来上访所涉及到的一个征地拆迁的问题。至于其他那些官员处罚较轻，这个是属于这个行政管理方面的事项这个在遇到这样重大事件的时候呢，官方通常都会维护这些官员，这个是比较正常的。而对这些法民进行这样一种刑事拘留的处罚，目的也是非常明显，是希望能够遏制未来可能仿效他们行为的其他的上访者。 那多位律师介入之后，大家对这个案子前景乐观吗？ 目前只是有至少十位以上的律师表示愿意为这些人提供法律援助，但是呢，目前据我所知并没有建立一种委托关系，也就是说这七个人的家属还没有联系上。有一位家属和池树生律师联系上了，但是这个委托关系是否也 没有最后这个签订吧。而各方面的话都加强维稳，网络上有关这样一个热点事件的一种评论呢已经是删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也相信可能会有关部门会给家属做维稳的工作，所以现在都要谈得上这个未来是否维权能成功，目前还没有签订一种法律手续，律师可以正式介入。而且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要为他们来维权是否能够成功，能够取得什么样的进展都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些权利和正义的实现是一种奢侈品，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徐律师，如果不用他们现在这种方式维权的话，正常的途径有吗？如果是正常的话，他们像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是应该走什么样的程序呢？ 他们是经过了27、28次的上访之后解决不了问题，然后被迫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维权，确实是令人非常的悲愤。而这个他们的这个是否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维权，我想也并非完全是没有机会的。我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案件本身原来的纠纷的情况，大概是因为拆迁补偿方面的一种维权，拆迁补偿引发了很多纠纷，但是这些纠纷呢，如果是有律师介入，通过这个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沟通谈判，以及对一些相关的决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那么整个的这样一些程序，它其实都是能够有利于他维权，但他们可能不是太懂。啊，也有很多人是比较穷，可能没有钱来请律师，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那么涉及到这样一种情况呢，我个人的建议都是希望他们能依法维权。我也经常接触到很多访民，我也通常告诉他们上访的作用非常非常小，几乎是没有作用，希望他们能够回去，能够这个通过法律的方式来维权，推荐找律师，如果实在是请不起律师的，那么我们也有一些途径可以为他推荐一些法律援助的律师。 所以您是不建议用上访的方式来解决他们遇到的这些问题？那如果上访的这个方式没用的话，那信访制度它建立的又有什么意义呢？ 信访制度解决问题确实是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我也一直是在呼吁信访制度的一种彻底的改革。解决问题的办法呢是司法独立吧，这样的话民众可以获得一种独立的、公正的、公信权威的司法来解决他们的纠纷。大多数纠纷呢，绝大多数纠纷通过司法解决，就终局性的解决，没有什么更大的必要去信访了。那么当然也要保留一定的这个渠道，比方说可以参照这个北欧的一种申诉专员的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由议会啊、议员呢、他们来去承担一种申诉代为民众表达的这样一种职能。这中国的信访制度未来也需要做一种彻底的改造，比如说首先可以把基层的这些信访把它取消掉，因为在基层发生的问题，在基层在信访绝对没有任何作用。那么把精力说到上面去，最终呢这个保留中央和省一级的信访作为一种申诉，类似于这个北欧的一种申诉专员的程序吧，这样一种设计呢，这个我们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每年我们做这个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会涉及到这样一个，有几年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有一些方案，这里就不去多说了。 那徐律师，你们要是帮助这几位访民的话，你们现在想好的是从哪些方向去入手吗？ 希望借助你们的平台来呼吁，让当事人的家属能够找到这些律师，特别是可以联系这个池树生律师和尤飞祖律师。尤飞祖律师呢，可以是这个律师团的秘书。那么律师介入之后呢，首先会去和有关部门来争取会见，见到这几个人，看看他们的情况，然后来向有关部门来争取，使他们尽早的能够释放。当然他们家里的话，涉及到征地拆迁的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推荐征地拆迁的律师来介入，来做法律援助。这个但是前提，这些前提都是要当事人家属委托律师。 那代理费方面呢？你刚才也说可能农民拆迁比较穷，那有可能受到免费的这个代理服务吗？ 这个其实是要看情况的。农民穷呢，他不会穷到那种完全拿不到一点点律师费的程度，也不要这个社会呢指望所有的律师都要给你去提供法律援助。当然这个案件呢影响这么大，我相信会有律师愿意做法律援助。但是我们其实应该鼓励这些公民的话呢，能够去这个更多的去遇到问题的时候有寻求律师的习惯，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而且这种拆迁案件呢，最后的补偿呢，拆迁征地案件最后的补偿有可能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些当事人呢，他其实是可以开始有一些小的投资，一些小的付出，最后的话能够有比较更多的收益，有利于这个他当事人权益的保护。 好，刚才你听到的这段微信访问哈，是来自于北京理工大学的法学教授徐新律师。再为大家更新最新的一个情况。刚才在提问当中也是讲到了，为什么说现在的四红官员他们受到的处分仅仅是处分，那个相较于被因为寻衅滋事而被刑拘的这样一个结果来说呢，是非常轻的。那这样一个处分的消息呢，是在7月28号的时候，我们通过新华网的中国网事是看到了14名的四红官员被处分。根据四红县纪委工作人员向财经的记者透露呢，14名四红官员的处分决定是根据干部的管辖权限，宿迁市管干部的处分由宿迁市纪委作出，四红县管干部的处分呢由四红县县委作出。有人就分析到，这或许是这次事件当中官员处分相较来说比较轻的原因。那其实很多人可能跟我有同样的疑问哈，那既然刚才徐律师讲到信访制度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没什么用，为什么大家还要去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为什么不会去想到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小磊好像有回应。 对，其实之前我在工作中也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刚才徐律师说，哎，你这个为什么不走法律程序？我们现在不掌握这个完整的信息，到底他们这些人之前有没有诉诸法律。但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个残疾人企业家，他一直来上访很多很多次，他其实是已经穷尽了所有应可以走的法律程序之后，把这个信访当成一个最后的救命稻草。他每次来都问我说，哎，我的材料有没有交给大领导，他有没有看，他给我做个批示，我这事就解决了呀。他在他的这个概念里边，行政权力是可以无限大的，行政权力是可以干预司法的，这是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现在理论上来说是有法律程序的，但是这些人他可能要么就直接认为我不信任你法律程序，你这个地方官员和法院都是官官相护沆瀣一气的，所以我直接就越级上访，我到北京去找这个京城的所谓的他们心中以为可能有可以主持公平正义的青天大老爷。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是确实走了这个法律程序，但是他们认为判决结果也是不利于他们的。所以我还是要再去找另外一种有可能的方式。就比如说他们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恶性循环吧。比如说你当时我们也见到有温总理帮农民工讨薪，然后一句话立马这事就办了。 对， 但是你如果走法律程序打官司，可能法院判了你要这个支付农民工的薪酬，但迟迟也拖着不执行。所以现在这种恶性循环就是，你行政权力真的是可以干预司法的话，那这个社会的司法程序是失去了权威的。 这就是 非常复杂的一面哈。但是关于四红这个地方呢，还有些资料要向大家交代，就是有一个所谓的黑监狱的问题。那这次出现在中青报的报道里面，他们没有用这三个字，而是用的信访学习班。那其实这个所谓的信访学习班，它是为什么样的人而设定呢？就是刚才小磊口中所讲到的越级上访。我稍微有不满意，我可能直接就去冲到北京。其实在2009年和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被中国青年报和南方周末爆出，那当时也是被江苏省委书记梁宝华是看到，他就要求彻查信访学习班。那到底这个信访学习班他会遭到一个什么样的待遇啊？简直就是非人。如果是被相关人员抓到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位访民江彦军，他已经是上访5次都被抓，3次是抓到了信访学习班，直接有人就拦住他，他就问你是谁，他说你别问我是谁，我就是土匪强盗。好，结果呢把他装进车里面，如果你要上厕所，你要吃饭，你还不停地打报告说报个领导我要吃饭，然后又是罚站，又是不让睡觉，一上来就是拳打脚踢，上车的时候是套上这个黑头套，打你的话会把你打得头破血流，甚至会要求他低着头给他往 头上淋水。总之我们非常难以想象的对人体的各种体罚，在这个所谓的信访学习班里面可能都已经是经历过了。但是信访学习班为什么是在被曝光之后，它在现在的宿迁，现在的四红还存在着？那媒体的报道呢是有他们的一面，但是呢官方就是四红的县委书记他又讲到，那学习班在我来临之后呢已经是取消了，可它到底是不是还是存在着，这些现在公众呢都是表示存疑。可是呢我们又会有更多的疑问哈，为什么四红的这个所谓的信访学习班它可以存在着这么久，它是不是跟当地的一个所谓的需求是直接相关的？因为这可能跟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模式是有一个直接的联系。因为相对来说这个四红县它在当地的来说呢是经济发展是比较落后的，尤其是它又处在苏北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本来相对于苏南来说呢，苏南可能它发展的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在于土地，因为耕地的红线是不能碰的。那在江苏当地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说呢苏南你出技术出资金出人出管理，但是苏北比如说我宿迁我四红我就给你出土地，你把你的这些工业园区的要相关的人啊和钱啊全部带给我们，我们就把土地换给你们。那这样一来呢，我自己也是有一个所谓的招商引资这么一个目的达到了，二一个呢我这个土地可能也能进行其他的牟利。那确实呢四红县他用这样的方式呢让他近年来的经济有了一定的起色，可是呢当地的民众怨天载道，有非常非常多的不满。那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是不是也存在着很大的硬伤和问题？那么紧接着我们要来连线另外一位专家，是来自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老师。三句话新闻稍微休息，等会再听听于老师是怎么样分析的。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3D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马上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教授。于教授您好。 你好。 我首先想请教您哈，在这次江苏四红县的七位访民中国青年报门口所谓集体喝农药的事件爆发之后呢，很多人就非常关注，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呢，其实这几位访民他们在这个拆迁问题方面他们也是获得了一定的补偿的，他们自己认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种补偿，可是呢在于官方认为他们会觉得已经是给予你们了一定的 的利益，他们觉得是公平的。那一方觉得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另外一方又觉得很公平，一方选择上访，一方呢就选择用很高压的手段来进行这个压制，就导致现在出现一种不可调和的局面。那在您看来，到底中间的整个链条它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它是这么有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处理这个征地拆迁的时候，就是民众的这个权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的问题。就是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这个财富这个土地是我政府的，哎，本来是国家的实体，所以我给你一点是可以了。但是在老百姓看来，这个地应该是我的，我应该私自要当家做主，我应该对这个土地的这个价格或者这个要有一种发言权。所以呢，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两个人成长了一个分析意见。 嗯， 我们是尊重权利还是尊重这个权利？就是说政府一般认为，就是说我给你多少，怎么给你，就是应该是我的一种权利。我是政府的一种权利，老百姓认为这应该是我的法定权利，我的财产权利。所以这种争论呢，就使他不能够两个站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嗯，但是两个角度都是可以说得通的吗？还是如果完全严格按照法律上的？ 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对于权利的理解的问题。我认为从法律上讲，应该是我是站在民众这一边的。 嗯， 就是说你。既然是我的，有你物权法，你拆我的地，征我的地，你首先要法律修正事权，第二个你要经得我同意。 嗯， 这个价格是什么价格，我们能够协商，而不是你的说你决定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是说不通的，就是政府的在这个征地上的权利的不受到制约，是我们今天你可能遇到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 嗯。嗯，是。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过程中间，政府可以认为利用资源来解决问题，而民众认为就是说我可以，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而得不到解决。所以由于你司法不独立，由于你司法这个地方政府控制司法，所以老百姓采取上访，来采取一种更一些比较，就是说认为我请求下一次政府给我的这个帮助。 嗯， 所以这种两个的不同的一个做法。 嗯， 所以这个问题的实际上就带来了我们你所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两种的博弈，实际上它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就是说它是我们中国啊这个今天社会对这种基本法律规则的遵守问题。 嗯，对 这个 您说， 在一方面讲来，民众认为我是有，你应该给我这个法定的权利，对不对？ 哎， 地方政府认为我给你多少，是我的一种是吧？有一点恩赐的味道。 嗯， 所以他这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和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法，可能决定了我们今年面临的局面啊。 嗯。好，那另外一点哈，就是这次事件当中再次曝光的所谓的黑监狱，也就是信访学习班。那我翻查资料的时候就发现呢，2009年的时候中国青年报就已经有过一个揭露式的报道，2011年的时候南方周末也是有过相关的报道。那在报道之后呢，其实江苏的最高层也是进行了介入，进行调查。可是为什么几年过去之后，这个信访学习班还是存在着，不仅存在呢，甚至还有的省市专门去四红来学习这种经验。可是你看到几个访民他讲到的在所谓的学习班里面的遭遇哈，你就会非常感叹，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还有这种完全无视人正常的尊严的这么一些做法，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在您看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在曝光之后这个学习班它非但没有消失，反倒是还在不断的传播和复制经验？ 这个与这个国家的整个回本政策有关的。 嗯， 因为这个学习班呢，它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的学习班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控对那个信访人员进行人身控制的一个做法。 这个做法呢与这个整个信访考核制度的密切相关的。因为中央啊，它的这个信访制度它本来是一个很矛盾的制度。它一方面认为信访是民众的一种法定权利，你是有权利信访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你只要到北京来上访，我要对地方进行地方政府进行追究。那么这又带来地方政府的一个选择，我怎么使他不到北京去？实际上这个培训学习班呢，所谓的学习班实际上就是对他控制了，不像的到、不像的到北京来的一个做法。 嗯， 所以这种做法呢，就是与他这个举国的一些人，我前面讲的就是这个信访考核制度密切相关。 嗯， 所以为什么中央一方面说，哎，你们不能，哎，要向老百姓不能接访，不能那个；但另外一面，他又要考核呀、像中央的默许，就是实际上他不，这个事情曝光之后，中央并没有彻查。 嗯， 因为中央呢希望地方政府采取措施，使老百姓不到北京来。 嗯， 而地方政府他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他只有采取这么个方法来进行他的支援。 嗯， 所以啊，他这两个东西啊，就是这两个东西的矛盾性呢，就在这个地方，它互相之间呢，它带来矛盾，矛盾之后呢，它变成了一个，它使一些地方政府，它又带来了这么一种，有这么一种需求， 嗯， 所以这种需求呢，实际上就是在某些方面讲呢，我认为呢，它与这个中央的整个这个回稳政策密切相关，所以中央的这个地方，我认为采取了一个比较模糊的战略，你只要发现了很严重了，我也管一管。一般的就采取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 嗯， 并没有对他进行很深的追究， 嗯，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可能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他是需要这种信访学习班的存在着， 他是一种控制老百姓， 嗯， 那个控制老百姓的一种方法，不像北京上访的一个方法。实际上中央呢，我认为在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有责任的。 嗯， 因为中央呢，就是说他要求地方政府不想到北京来，而地方政府也没有别的办法，有些情况，因为他是和民众的一个利益需求啊、利益追这个东西啊、这个博弈啊很严重。 嗯， 他怎么办呢？他又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而中央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最终的非法手段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嗯， 没有闹心打死你，我也不管你，你再把人带回去，问你不出现，我又放过你， 嗯， 所以这个呢有关这个事情啊，与这个有关啊。 是，好，那紧接着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哈，就是当地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式。你比如说在泗洪，他们相对于其他苏南地区来说是比较落后的。那我看到泗洪就宿迁跟常熟，他们有这么一个模式，就是说你常熟，你工业园区的话，你们出技术、出管理人才、出钱，我们宿迁出土地。那既然我们可以提供土地，那我们怎么样去获得土地呢？就是在老百姓那儿进行拆迁。因为常熟这边、苏南这边呢，他们耕地的红线是不能碰的。那一问就是说，为什么苏北他们的耕地红线又是可以碰的吗？那为什么他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获得所谓眼前的这样的经济增长，最后会不会导致像现在的这样的问题会层出不穷？ 这个土地方式呢是这样的，它是这个国家啊有一个叫增建挂钩政策。像苏南地区呢，就是说呢，它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原来啊，它这个耕地啊， 嗯， 就它整个的耕地呢，就是说它那个使用的这个土地的控制啊，它已经差不多用完了。用完了之后怎么办呢？就这么几年啊，也出台了一个政策，叫做增建挂钩。你只要保证你这个基本的这个用地指标，不仅是吧，那么呢，我就允许你在中间你们之间的置换。那么这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土地政策它没有苏南地区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苏南地区又非常希望能够获得土地。那么这个有两个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使这个土地呢，就是说它实际用土地指标。由于用土地指标这个问题啊，中央呢已经早些年受到了一些制约，就是不允许你用土地指标置换，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各个地方，就是说我去土地，用我这个土地原来没用完。但是四县呢不是这种情况，四县呢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实际上又带来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原来苏南地区的这么土地的时候，老百姓对土地的意识没有那么深刻， 嗯， 所以呢，就是说他又比较显得就是比较容易一点。而现在老百姓对这个土地的这个认识越来越深刻，权利越来越明确， 嗯， 而且各个地方的这个特别是现在信息的公开程度也要大一点，就大家都知道你这样搞的话，我会知道你的情况，所以他又相对讲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出现了一些你刚才前面讲的这种这种情况， 嗯， 所以讲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他原来得到土地可能容易，因为老百姓对土地权利的意识没那么连，没那么深刻， 嗯， 第二个呢，信息也不那么发达。反正我也不知道到底中央怎么规定，一片两片骗走了。 嗯， 但现在老百姓越来越发现这个土地很重要， 对， 是吧？所以现在困难也增大了。 嗯， 你讲一讲原来早几年你在广东，广东为什么那么多地方，这个土地，它就是很快的城镇化的过程中间，它完成了这个过程。 嗯， 所以现在你要在那里找地的话，你感到更困难。 嗯， 所以这种方式呢，实际上呢，它与土地用地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嗯，好的，非常谢谢于教授今天的直播连线，感谢您。 好，谢谢。 好，于教授再见。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解析呢，来自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教授。他讲到的宿迁现在一种发展模式哈，其实除了他提到的农民可能思路方面他有一些转变，而且在法律方面有一些说不清的问题，就包括解决第一个问题时候就说到到底政府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恩赐的这么一个概念。那如果我们就回到法律上面，它会牵涉到非常复杂的，你包括物权法上面它到底是怎么样去定义的。但是我们先撇开这些，仅仅是在程序方面，你都会发现就是现在四红的这个方式上面它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而且这不是我们说的，因为确实也官方媒体他们有过一些报道。那其实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呢，四红县政府就以旧城改造的名义对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位访民进行他们所在的小区叫做旗杆小区来进行拆迁。那当地居民他们就认为四红县拆迁的前期手续就是不完全的，在征收房屋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出示相关的手续批文，也没有召开群众听证会，损害了这些小区居民的相关利益。而且呢，为了加快完成任务，当地拆迁办的方式更加非常的粗暴，他们在小区周边就架设四处高音喇叭，凌晨2:40就播放拆迁动员，居民可以说是不堪其扰。那居民也曾经向当地的公安局和环保局投诉，但是没有任何结果，两个部门互相推诿，最后呢是把责任推给了城管局，那之后也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处理。那当然更加重要的就是居民认为赔偿不合理。那刚才于教授也跟我们解析到，可能对于这个所谓的权利的理解不一样。那如果光光是从钱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因为这个旗杆小区啊，它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它将来拆了之后呢，是会盖一个新的商品楼，那卖出去的楼他们的售价是5000块钱一平方米，但是他们拆迁居民所得补偿的最高单价才是2600块钱，甚至我看到的另外一些媒体报道说1000块钱都有，那中间可以说是差了几倍的这么样一个距离。所以仅仅是从利益的层面上，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居民他们的这个情绪是事出有因的。好，那这样一个事件呢，其实听起来过程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它最追究这个根本的还是因为利益的问题，但是在程序上甚至追本溯源在法律层面的理解上都没有办法这么容易弄得清哈。好，我们三句话新闻先稍微休息吧，最后一部分我们再来就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 好，刚才我们连续听了两位专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肖磊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想回应的吗？ 对，就是刚才于教授也提到了，其实里边还是有利益之争的哈。我觉得本身这件事情是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很让人哀伤，有这么多就是喝农药自杀的。但是我觉得稍微让人欣慰的一点，就是至少这些农民吧，他还有了一定的维权的意识。我们退回20年去看，可能那时候如果说国家或者集体需要你做什么，那你个人你没有什么权利的，你就是要奉献。至少现在来说，双方的这个利益博弈稍微已经有所进步了哈。另外呢，我们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有些事情是很难那么看清楚是非黑白的，就是在利益之争的时候，用句不恰当的词，还是有刁民存在的。不一定所有的上访都是合理访，有一定的是闹访或者是无理访。就是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农村的征地拆迁有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或者是最后的一个脱贫致富的机会。 对， 所以是在制度不合理的情况下，在没有一个相对公平而且有权威的依据的情况下，那你可能就会造成一种你大闹就可能大解决多赔偿你，你不闹可能就少赔偿你。所以他们就可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说我来闹一闹假自杀，但是最后我有可能能得到一笔比较丰厚的赔偿。所以这也是一种动力，来使某些人就产生了这一种我要扩大影响，我要闹事。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这种信访制度特别的畸形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地方政府的压力，它为什么有黑监狱。一方面来说，过去这几年这个公检法这个形象在人们的心中已经是甚至跟黑社会可以相提并论，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哈。我们也可以去谈到这个路西法效应什么的，他们可能在生活中也是很好的人，但为什么会最后成为这个暴力的这个工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想说的就是说，地方政府在这里边也是有他的很尴尬的处境。他也不想通过暴力把这些事情闹大，但是呢，你中央要求地方一定要保持稳定，不能让这些人上访的人到北京来，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这个象征的是政权的稳定。这天安门经不起你一次又一次的闹事，所以他就说一定要把事情解决在基层。然后你这个地方政府呢，他没有别的手段，要么就是花钱买平安，息事宁人，我多给你点钱算了，别闹了。要么就是说我用暴力手段，我把你抓起来拘禁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后还是从制度上和法律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对，这个又是老生常谈哈。我们也相信，非常悲哀的相信，这个应该不是孤立的事件，可能也远远不是一起唯一的一起。那非常无奈，似乎我们每次聊完之后呢，也得不出什么样的结论。但是这次事件当中，我觉得非常悲哀的是，为什么大家会最初把矛头指向中青报的这么一个报道，甚至会觉得他们是受到四红县委的一些指派啊。但是你深究，你看他们整个报道，我还觉得是做得非常的客观中立，而且是有很多我们之前是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些信息的细节披露出来。好，那今天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再见。